闺女，紧张吗？ 哎，老爷，今天出分，我当然紧张啊。 是，哎呦，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。 哎，知道，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，国家分配工作，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。下边您是不是该说？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，哎，有网了，你帮我查查嘛，我可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。 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。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正在播出。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 命。其家锦从山西迁移人口，充实顺天府。待到出了乾清宫之后，黄淮遂撇下了谢晋，工部右侍郎金钟。见到金钟过来，谢晋先是一愣，随即赶紧往右手边挪了几步，站到道旁。谢晋虽是内阁之首，但论品质不过从五品，金钟却是正三品的工部侍郎。对这位刚从北京回来的金钟，他并不了解，但既然是战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靖难功臣，那他自然不敢。笑着说道：“啊，回金大人话，方才皇上召臣絮叨些文章之事。”“哈哈，谢学士何必如此。”北京，所以一直未得亲近，此番奉诏回京，正想要借此机会多多请教，还望学士不要把我当学士，以示尊敬。 谢晋见金钟语气如此亲切，一时之间心中大为疑惑，因为不知道金钟葫芦里卖的你说完，金钟微微一笑说道：嗨，这纯寻二字啊，我是当不得的。不过我倒果真有一件事相求，还请大学士莫要推辞。哦，大人请讲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呢是宁波人，母为救我性命，曾经不远千里从宁波一路乞讨到达京师，到灵谷寺向佛祖请愿，求佛祖慈悲为怀，救我一命。说来也巧，等到家母请完愿返回宁波，我的病竟然是不治而愈。按理说此事过后，我应该到灵谷寺还愿，以谢佛祖救命之恩，不料命运多舛，其后我带兄赴北平出朝回京，自不可再有耽误。我想趁明日去趟灵谷寺，一来是了还心愿，二来呢也借此机会一览谢学士在京中多年，熟知金陵景胜，不知道可否屈尊陪我前往啊。金钟一番话，好的，灵谷寺就在中山下头，满南京城谁不知道怎么走，还用得着自己带路吗？他这么做就是要找胜过自己，他如此的费尽心机与我攀交情，用意何在呢？似乎瞧出了谢晋心中的疑惑，一由听金钟这么说，谢晋心中疑惑稍解，而且金钟连永乐帝都抬出来了，那他大人之命是从便是。好，金钟一拍巴掌，欣喜地说道：那就此说定，明日四出我于聚宝门前天是个大晴天，晨正刚过，谢晋便出门赴约，因为是私人约会，谢晋今天没穿官服，与谢晋无二，只是头上戴了一顶遮阳用的圆顶大帽。见到金钟先到，谢晋暗道一声惭愧，今天不是公事，大身不必如此客气，若不介意的话，你我二人互称表字即可。金钟微笑着摆摆江南一大名寺，其前身为南朝时所建的开善寺。开善寺原先位于中山南路，大 外的现今的这个地址。出于安抚，朱元璋以巨资扩建庙宇，赐名灵谷寺，并亲自书一路上，谢晋将沿途风景一一详述，让他大长见识。进了灵谷寺之后，二人先到大雄宝殿，便出殿四处游览。灵谷寺内风景秀美，名胜众多，从无量殿到万公池，再到至公便派人到这儿定下了一个雅间，此时咱们去那里吃个便饭如何呀？经过半日同游，谢晋与金钟已经是中兄口中也就是个便饭，实在让我汗颜不止啊。哪里哪里，大神说笑了。其实申松居的大名一声音说道，嘿嘿，不瞒大神，我今日来灵谷寺虽是为还愿，但也有一半是为了这申松居的美食而。小半炷香的功夫过去，各式菜肴便被陆续的端了上来。申松居果然名不虚传，这里的斋菜不仅啊等等，若非事先知晓，就是吃进肚里也不知道竟是素食。一尝之下，二人竟是赞不绝口。待到酒饭吃得差不多了，谢晋抹抹嘴巴笑着说道，哈哈，今日实在是让世中兄破费了。其人啊。哦，谢晋眼角一跳，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，眼光中透着疑惑问道，究竟是何人所请啊？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金钟掏出块手帕擦了擦嘴，望着谢晋哈哈一笑说道，哈哈，我还在行在时，大殿下便敬慕大神才学，一直有意结交，无奈他身在北京无缘相见，所以啊深以为憾。此番我南下旅心，临走之前大殿下特地交代要我带向大神致意，我才借此礼佛还愿之机要大神单独一句呀。果然是不为何，而金钟作为世子党，此番费尽心机将自己邀了出来，

金钟的话也不全是忽悠，毕竟他也不是那种视国家名气如儿戏的小人。在他看来，谢晋也确实世子的关系，他答应的是世子断没有不认的道理。又是一阵沉默，谢晋眯着眼睛一眨着谢晋的目光，过了许久，谢晋才面无表情地吐出了几个字：敢问世中兄，世子金钟仍然从容不迫地说道：无需大臣特地做什么，只是有朝一日若皇上就立储一事向你垂怀疑自己和世子暗中串联，其结果可能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如果仅是在永乐帝垂询时一书己见，说道：既然世子如此看得起臣，那臣岂能推辞啊？只要圣上有意相询，臣必竭力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静。 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 配方。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，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。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就等你来，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，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